今年朝鲜人民六军军乐团成立70周年演奏会3月6号在烽火艺术剧院举行。有人民保安相崔富志同志、人民保安员和人民六军军人观看。演奏会推出了吹奏乐《将军使胜利的旗帜》、小号三重奏《党啊我们对你相信》、萨克斯管独奏《人情的世界》等各种节目。